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必备的充满了童真的动听的旋律。今天永恒的魅力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就是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当中的音乐。胡桃夹子他的首演时间其实也是在十二月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冬日，1892年的十二月。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就是在冬日里特别适合聆听的芭蕾组曲当中的音乐。那下半时段呢，我们会来聆听的是之前我们对于郎朗的采访的那个节目，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和大家分享过。那在今天的下半时段，我们会听到的是一个重新剪辑的一个半个小时的版本。好了，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上半时段胡桃夹子这样的舞剧当中的美妙音乐当中畅游。 柴可夫斯基舞剧《胡桃夹子》之所以在冬天的时候经常会被带出来演出，或者是让大家觉得特别契合这样的氛围，这是因为那种华丽梦幻的场景还有舞蹈，在整个的场景当中大家都觉得是甜蜜无比的，就让人一秒穿越回童年。所以也是在晶莹剔透的世界当中听到晶莹剔透的音乐，就是属于冬日的。《胡桃夹子》是柴可夫斯基编写的最著名的芭蕾舞剧之一，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芭蕾舞剧之一。在1892年的12月18号，在马林斯基剧院首演的。还有呢，就是在剧中呢，它是根据霍夫曼的一部叫做《胡桃夹子与老鼠王》的故事来改编的，是非常有这种强烈的儿童的音乐的特色的。所以呢，我们也会觉得它特别有童话色彩。而在里面呢，有那种华丽壮观的场面，也有诙谐有趣的表演。更重要的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赋予了舞剧这种强烈的感染力。在剧中呢，有好多段的舞蹈，而且是不同种风格的，比如说会有俄罗斯舞啊，还会有中国茶舞啊、芦笛舞啊，像现在耳边听到的是很有特色的阿拉伯舞。Thank you. 一秒找回童年的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在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曲目，也是柴可夫斯基本人最著名的一首圆舞曲，就是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续奏的竖琴，增添了梦幻仙气儿的花枝圆舞曲。而圆号呢，也会奏出圆舞曲的主题，也是更加的甜美圆润，糖果仙子那种甜蜜也从这里溢出了。 凯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俄罗斯素有战斗民族著称，当然身为俄国人的柴可夫斯基也不例外。但是值得一提的就是，柴可夫斯基在拥有战斗精神的同时，还写下了梦幻柔美的芭蕾舞剧门。那为什么说是芭蕾舞剧门呢？就是他写了好多部，好些都是流传至今而且是最著名的芭蕾舞的音乐，比如我们今天听到的胡桃夹子，比如此刻上半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留给的天鹅湖。柴可夫斯基一生写过无数部传世 作品，他的三大芭蕾舞剧像《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是人们最熟悉也是最受欢迎的音乐作品，他也是被誉为首次将舞蹈作品当中具有了音乐的灵魂。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他们是芭蕾皇冠上最璀璨的三颗钻石。那今天上半时段我们来聆听的其实就是有这节日感布灵布灵感觉的来自于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啊，主要呢是胡桃夹子还有现在我们听到的一点点的天鹅湖。下半时段的时候刚才也预告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之前采访的朗朗的短版的录音。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马上回来。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也是永恒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就在永恒的魅力。 音符传递冬奥力量，